喂，各位听众早晨啊，欢迎翻到嚟港珠澳第40集啊。今集咧，其实咧播出嗰阵，其实已经11月头啦。咁就希望大家有交月费啦。台长其实有个新节目叫梁锦祥一周时事，非常之精彩。咁其实台长系用一个比较，即系叫做佢想听佢第一集节目咧，其实佢想讲翻多啲外国新闻啦。咁12月月费麻烦俾翻阿台长啦，系啦，同埋庄元生老师同陈云老师有个新嘅节目叫做华夏建国论坛，借古讽今讲历史人物嚟对应落翻香港而家一片混乱嘅社会情况，咁都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佢哋用月费。喂，今日我又有请咗嘉宾喎，阿富豪追击者，同大家讲声 hi 啊！ 喂，各位早晨啊！又系富豪追击者嘅时间啦，咁咁好多谢啦，二世祖又今次揾我嚟讲车啦，咁而家又系咧就睇下大家啦，呢个节目咧唔止香港播出啦，亦都系澳洲啦、加拿大啦、美国啦，咁我哋头先都讲到就系话。11月就会播啦，咁其实会提醒大家呢，如果你哋喺北美嘅听众就留意喎，北美听众呢你会喺11月6号呢你係较慢中嘅，咁即係话由多伦多至到去温哥华呢，我哋同香港嘅时间係会变咗係13至16个钟头时差，咁所以呢你哋要听节目呢，或者你听 live 其他嘅节目呢，你就要校啱个时间啦。 嗯，系啦，咁啊，即系记得要教钟啊！呢个 gap 好难， 系啦， 好难呢个 gap。 自古以来已经有嘅烂 gap 啦。 咩啊？你烂到臭啊！系啊，即系同各位听众交代一下，即系嚟紧再下一集节目，即系其实录节目同埋下一集节目播出期间咧，即系唔系讲下，唔系讲紧呢一集，系下一集啦。我会去美国加拿大嘅，咁其实咧美国大选嗰日咧，我会喺美国噶咯，啊， 正啊，可以睇住究竟系特朗普啊，定系希拉里赢啊？咁啊，呢个都 系川普啊，唔系特朗普啊。 哦，川普，唉，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冇乜点留意嗰啲译名，不过系啦，呢、這个就会系好 interesting 啦，都系啱啱睇到咧，希拉里咧就嗰个 FBI 嗰、那个。调查呢又要再做喎，咁会影响个选情会点呢，就我哋都未知嘅，但係呢有可能会喺嗰个金融嗰度呢就可能已经有啲风浪啦，咁如果大家係星期，因为你星期一嗰陣时我諗到你哋听到都可能已经问水啦，所以就大家小心啦，其实。 唔係佢啊，即係 FBI 话 reopen 呢个叫做 email， 即係佢 email gate 嗰陣道指已经扑街啊！ 系啦，咁啊，星期五嗰阵时咧，其实已经跌咗百几点少少啦。美金都系好硬，即系对加纸都系，我哋加纸都系蚀咗水。澳纸就反而仲高过加币，我唔知道发生咩事。 系啊，我其实我嚟紧，其实我会翻多伦多啦，唔怕讲啦，我会见到你，我会见到你啦，系啦，你睇下， 正啦，讲呢啲真系， 即系我其实我礼拜我礼拜五到，其实我哋六个人系礼拜日啦，10月30号啦，我礼拜五28号其实都走去兑嗰啲 cash， 系啦，咁就。澳纸系 真系抵， 系啊！ 澳纸劲过加纸，你带澳纸过嚟直接喺度换都得啦，你中意嘅话。 唔系咁即系其实我知喺呢度换系贵嘅，咁其实我加拿大都系银行户口，咁但系即系我换定啲 cash， 咁即系叫做我懒得揿啊嘛，大佬系啊，咁即系我 呢个都啱听嘅， 懒得揿系咯，系啦，咁即系我嚟紧会翻加拿大，咁其实我会上疯人院，即系亦都系 my radio 其中一个节目啦，做一集嘉宾啦，咁我唔知讲咩，咁啊睇下阿比啊同埋 Johnny 有啲咩想我讲，我咪讲系啦，即系 呢个绝对期待嘅，呢个系 嗱，我喺加拿大住咗19几年，系咪先？ 讲呢啲都系 系啊。即系人生大部分时间，其实我都喺加拿大过，咁啊，即系睇下到时有咩讲啦。可能即系 compare 下雪梨同埋多伦多、温哥华有咩咁咯，系啦，即系或者俾嗰两只嘢质，即系，系咪好乸强国化咧？屌你强国化都唔捻够雪梨强国化啦，真系 差唔多啦。呢度都系多咗啲东北嘢食咯，咁 quality 都唔差。 quality 又唔係好差嗰隻，佢嘅我上次啱啱就去咗 P Mall 啦，香港嘅聽眾可能或者我哋成日話 P Mall 咧，就係真係叫太古廣場嘅，但係咧香港嗰個 upscale 好多啦。 我寧願去多倫多個太古廣場都唔去香港個太古廣場，我寧願去溫哥華個智利廣場都唔去香港。 唔同 class 都唔同 class， 嗰、那個那個金鐘嗰啲咧，但係即係嗰啲都係嗰啲。唔好话离地中产啦，不过就系即系好似我哋啲打工仔西装骨骨咁啲会去嘅。我哋去嗰个 P Mall 咧就比较大众化咁样咯，但系咧佢有档食西北角、西北定东北嘅面啊，嗰啲嘢都唔错嘅。其实 你食你喂你呢排你仲食嗰啲咩好西啊？同大家听众分享一下 好东西啊！嗱，咁啊，小弟贵为瑞典大好友啊，梗系啦，上周围揾下啲瑞典野菜，原来系有嘅喺 downtown 嘅，不过咧就嫌揸车远，咁我又费事塞车落去，咁咧咁当然就最就噶就去 IKEA 啦，而家咧 IKEA 佢有嗰啲早餐咧，以前唔知1蚊2蚊几咧。咁啊，聽講話個其實已經係冇咗㗎啦，咁啊可想而知，可能佢 operating cost 係貴咗，咁個個話咁平，個個湧咗嚟去食咧，又唔知 IKEA 嗰度會唔會即係貼錢去做咁樣啦？依個就睇到嘅。 你知唔知？你知唔知嗰啲咁嘅2蚊雞做餐好撚多糖人？屌，即系去到全撚背唐文嚟喎！即系你知我以前住 IKEA 对面噶嘛？我喺多伦多住嘅。 我知 系啦， 我知 咁屌，即系 我就系去咗你嗰间，就系去嗰间咯。 咩？ 就去咗嗰间啦。 全撚背唐人嚟嘅，黐线嘅。 咪而家我去咧，啱啱我上个礼拜去嗰阵时系多咗，即系多翻唔同族裔啦，即系即系白人一定有，印巴嘅或者希臘、 伊朗鬼， 伊朗少啲，伊朗少啲，伊朗即系波斯嗰啲少啲，波斯比较少。 系啊，唔系你 Vic Park Shepherd 系好系好多希臘人嘅。你 Vic Park Shepherd，Vic Park Shepherd 有间嘢叫 Esquire Grill 咧，几好味嘅。嗰间嘢啲嗰间嘢啲 Euro 啊，嗰啲Mixed Grill 好正，系好好好正啫。下次下即系你唔好嘅，但系我同阿比亚好好噶嘛，所以我可能同比亚去食 好喎、啊。啊，同埋咧泰国嘢食咧，咁啊，不过讲少少啦。如果你哋会打算去泰国咧，咁啊，大家都去即系 observe 当地嘅，因为泰皇驾崩咧，咁就即系深色衫你要啦。 你知唔知我12月去泰国啊？我而家好惊，我惊俾人 打。唔会。喂，讲翻啲嘢食先，讲翻嘢食先。就 First Market Place 咧，有间即系嗰个 food court 嗰度啲泰国嘢食，其实都几正宗嘅。虽然我泰国 系咪 角 落 头 嗰 间？ 角落头嗰间，角落头嗰间 仍然喺 听讲系啲佢啲炒嘢得噶，佢啲 pad thai 啊， 炒嘢得 嗰啲嘢得。 佢有嗰个咩炒嗰啲咩，好似粉丝咁嘅物体咧，即系 pad thai 嘅另一种变种版本啦，或者即系可以咁讲啦。咁如果你係泰國通嘅朋友就可以 correct 我啦。 乾炒 但係我唔記得咗個名，我唔記得咗個名。 乾炒定濕炒？ 都係乾乾地炒嘅，幾好幾香口，又辣喎！我叫佢即係個辣嘅 rating 教到佢最高，哇！幾爽，食到出汗，好正。 黐線，我食唔到辣。我繼續 講， 其實我食嘢咧個preference 係比較溫哥華同埋澳洲，即係你知多倫多咧，你講海鮮咧好多時係講即係避風塘炒龍蝦啊，鹹蛋炒蟹啊，你睇娛樂軒啊、漁人碼頭啊，嗰啲都係咁樣啦。但係點我呢啲喺我呢啲係溫哥華同埋雪梨派嗰啲咧，我係要食清蒸啊、蒜蓉粉絲啊咁樣，但係蒜蓉豆豉我都嫌鹹。 会唔会系嗰种海水嗰个嘢？因为你喺雪梨，如果你 新鲜啊嘛，系啊，但系多人都化学噶嘛。 就是、你要过去到 Atlantic 咯，最近嘅话，即系波士顿、纽约嗰带运翻啲嘢，或者系湖鲜咯，所以系冇咁，即系冇嗰种海水味。如果你真系话要好 precise 嘅话， 我嘅口味其实系雪梨温哥华派，所以其实扑街。 唔系，即系而家咁讲，突然间谂起一样嘢，就是、个 TPP Trans-Pacific 嗰个嘢咧，因为系成个太平洋啊嘛。其实咧系加拿大亦都系好似早几今年已经签咗啦，澳洲我唔记得咗系咪，应该系签咗嘅。 澳洲签咗，澳洲旧年年尾签。 系啦，突然你讲起我就谂翻 TPP 咁解啫，都横掂都系大太平洋，咁梗系。 嘢又正，食嘢又正，仲有加埋 free trade， 话可能就会啲关税又平啲，到时又唔知澳洲雪梨会唔会有加拿大制造嘅车运咗落去都唔知啦，或者调转，不过调转就好似冇咗啦。 唔系，其实有嘅，以前有有嗰个叫乜鬼嘢，有 MDX 嘅，以前澳洲 MDX 噶嘛。 啊你唔知道嗎？是喎 ，Honda MDX 啊嘛，第一代是咪？ 系啊，喂，你仲食嗰啲咩？讲翻食嘢先，你仲食嗰啲咩？ 冇啦，咪就又系嗰啲叉烧、烧肉嗰啲啦，同埋啲平时嗰啲焗饭都系咁上下嘅啫。 叉烧、烧肉边档正啊？ 叉烧，因为弊家伙一讲，你一突然间去到个脑边又唔记得，去到后边唔记得咗，又系 first one page 嘅。 系咪咩中记啊？白色招牌啊？ 好似 系，嗰间嘢我食咗好捻多年，食咗十鸠几年，嗰间嘢 O K， 几好味，几好味。 嗰间嘢啲烧肉啲皮脆噶嘛，同埋佢啲烧肉系， 系啊， 即系冇臭猪味。仲有另外一间咧，我自己成日去咧，就系、是、富食街联发 O K 嘅，系啦。 O、okay、K， 三王我唔知得唔得啦，三王我以前成日食嘅，系啊，唔知得。 三王冇乜印象。三王系咪单摊嗰个啊？ 三王有两间嘅，一间喺 Scarborough， 唔系有三间其实屌。有兩間喺 Scarborough， 一間喺 Mississauga， 係啦。以前我喺 Mississauga 做嘢嗰陣咧，我成日去 Mississauga 嗰間嘅，係啦。 OK， 哦，三王好似係咪？咦，等陣先，成日個名又好似諗到係 P Mall 對面嗰、那個係咪？嗰個叫三王嚟㗎，我哋未 睇下間嚟。P Mall 對面你係咪講緊 Bamboo Circle 嗰啲啊？豐泰嗰度，豐泰嗰間咪三王， 好似 係。豐泰三王有兩邊嘅，一邊咧就係酒樓飲茶 OK 嘅，幾好嘅。另外一邊咧就係燒臘飯店，好頹嘅，但係正嘅。我買我嚟買咯，我去。 係啦，所以啲澳洲聽眾咧嚟噶，飛嚟加拿大多倫多玩咧，就有幾個好嘅去處。咁到時咧，你想揾咧，查個 GPS 就得噶啦。 或者 PM 我啦。喂，焗飯你喺邊度食多？ 焗飯啊，又係。新城市嗰啲焗飯唔錯嘅，新城市咧就係、是、我哋叫做新旺角啦，就喺、是、Kennedy 夾Highway 7七號幹線啦，係啊，大曼錦斯係有個七有條七號幹線啦，不過唔係飛 Highway 嗰只咯，係嗰啲即係啲十六街嗰啲 三線 行車 係咯。 是啊，不过而家系整路啦，嗰橛咧，因为通嗰个 FIFA bus 啦，嗰个中央唔系行中线嗰、那个，不过佢唔系开嘅，其实佢都有个即系设计上都系同你话哥伦比亚或者系有啲地方佢系中间系行巴士线咧，其实都 OK 嘅，即系 bypass 咗个 traffic flow 咁样咯。 咁 但系嗰度系咧，嗰个焗饭新城市嗰啲唔错嘅，都帮上好多年。Okay. 都系叫咩牛脷饭嗰只好味。 喂，咩汁牛脷饭？我好捻中意食牛脷嘅。 早享啦，茄即系焗牛脷饭啫嘛，佢都系茄汁底嘅。 有冇芝士？有冇芝士啊？ 佢冇嘅。 屌，唉，屌，喂，扑街唔得啦。喂，但系新城市啲奶茶咖啡得唔得？我好多年冇去啦，我一年就冇，系咯。 我不嬲饮冻柠茶，咁但系咖啡奶茶都。都 OK 啦，我唔会话点讲咧，会好介意话会唔会话要重啲边一方面嘅味啦。总之饮得落口算啦。 我冇 咁，除非话真系好水，我就太淡，我就会有啲有啲意见啫。但如果唔系嘅话，就我照饮落肚嘅。 你知道我唔瞓觉噶嘛？我系要无咖啡不欢噶嘛？我读书嗰阵已经系咁噶啦，你记得？ 唉，梗系记得啦，真系 有咩唔瞓觉，于每日喺度嗨。喂 ，anyway， 嗱，落我哋今日嘅王牌环节啦。咁咧，最近咧，即系咧，华人最中意嘅本田 Civic 啊 ，Honda Civic 就俾呢个 Consumer Reports， 即系其实系美国嘅叫做一个叫非官方机构啦，嚟即系每年系对唔同嘅产品，例如家庭电器啊、汽车啊、即系叫做家庭用呢啲叫做家居用品啊、电子产品啊，嚟做不同嘅即系叫做测试啊，同埋推介俾消费者咁样嘅。今年咧，竟然咧系 Honda Civic 咧，就第一次咧就即系 drop out 咗 from 呢个 list。阿追击者点睇啊？好一冇入冇阴功 啊！咁样又未至于怪佢嘅，因为嗱，第一通常咧新嘅车即系新嘅 Model Year 全新嘅，因为都系今年嘅事嚟啫嘛。咁你都系啱啱起头，都系要啲时间去咩噶啦，去适应啊。 即系用匪语嚟讲啊，磨合啦，用匪语嚟讲。 磨合又未至于啦，但系即系因为通常新车一开即系新嚟嗰阵时候咧，都系或者会有啲 design 嘅 flaw 可能 喺设计嗰阵时候，喺 prototype 嗰阵时候系未出现噶嘛，可能系头一年嗰阵时咧，就可能会有啲嘢头晕身庆咁样。咁咧喺北美咧，如果我冇记错咧，佢有两副计嘅，我谂同澳洲一样噶啦，应系啦，就 2000cc 嗰副 自然吸气， 冇 turbo， 自然吸气， 自然吸气系啦。如果个个中意系玩 VTEC 嘅朋友咧，你哋可以继续沿用翻啲副计。但系佢最新嗰个咧系1500cc turbo。嗱，北美就唔知道发生咩神经咧，系冇 VTEC 嘅，不过都够力嘅，170几匹都唔错。咁咧呢两只嘢，唔系呢个 1.5T 咧，咁可能都系好新，系都系第一次出现喺北美市场。咁呢个 reliability 咧，嗰、那个。即係有待觀察咯。咁當然同埋之前本田咧啲車咧，而家當然新車冇啦。咁但係舊嗰陣時咧，可能或者會掂少少邊，就係話個 airbag 有事咁樣。咁但係新嗰啲應該咧，就我就覺得就應該唔會無啦啦揸揸下車，即係發生啲樣衰嘢，或者爆個袋要即係受傷就唔會啦。即係大家利是咁講啦。咁 你又爆咗個袋嘅？ 我就冇，我上次冚人系攰得滞，但系系崩把冚崩把，系龟速咁冚咯，点爆袋啊？ 边个车？ 突然间食小弟以前部 架红色车， 你话前红色车 ？OK OK 得啦，够啦，够噶啦，够噶啦，够噶啦，系啦，唔好讲咁多啦， 唱埋佢。唱埋去， 你唱咯，唱咯，唱咯，唱 咩咩咩咩红色的跑车咩带着神秘啊嘛，嗰首我改个字啫嘛，冇嘢嘅。Timex 系是但啦，系啦，总之就 Civic 系暂时除名嘅，但系咧唔代表部车系垃圾 ，OK？ 俾少少时间，特别喺新车咧，都系生咁啊，即系所以就俾啲时间去 run 熟佢，咁同埋就可能出年啦，佢可能再验嗰阵时咧，可能会再入翻个名都唔定嘅。 嗱，你知唔知其实咧，不如我讲下咧，点解咧 Consumer Report 咧 drop 咗架 Civic 啊？咁佢就话个 Civic 咧就嗰个 touchscreen radio 好难用，佢净系用到 infuriating。但其实我觉得咧，如果你话难，你话难用嘅 radio 咧，你觉得你阿富豪追击者，你有冇 租过啦？ 有冇租过 Ford 嘅 Sync 啊 ？Microsoft Sync？ 哇！你问啱人啦， 系咪？系咪？即系唔系新嗰个？唔系你上次？唔系你上次租新嗰只，新嗰只 O K 喎，旧嗰只啊， 旧嗰只反而冇， 旧嗰只你讲下你新嗰只佢 experience， 我讲下旧嗰只佢 experience。 好啦，咁啊介绍少少啦，小弟之前喺美国咧就租咗一部 Ford Fusion 啦，咁亦都系全世界嘅 Ford Mondeo 啦，咁喺北美就推出咗佢最新嘅 Sync Three， 咁佢改款啊嘛，咁咧佢最正嘅 feature 咧就系佢包埋。Apple Play 或者是 Android Play 咁嘅嘢啦，咁我系 fit 我个手提电话入去嘅，咁啊都系搞一轮，咁咧就一射咗上去咧，哇爽啦！佢 一射一射咗啊爽， 系弊家伙啦！嗱，绝对唔系 喺个 rental 入边射，喺个 rental 入边射咗 signal 啊！那個所有啲資訊咧，全部咧喺我手提電話，因為我手提電話係香港機啦，咁係 香港買嘅，用中文。你部機香港買嘅？ 哇！咁講埋隻電話咧 ，Xperia 二 set 五 嚇， 仲要係雙插卡，仲要係雙插卡，正啊！ 你係咪上次翻香港買嘅？ 梗係雙插卡喎、啊，你哋即係大家諗下雙插，嗱插開少少啦，其實雙插卡咧就唔係一定話中港用得嘅。美加都用得，咁即系如果你系即系嗰啲要周围走落去美国公干嘅嗰啲咧，就呢啲都系适合嘅。咁啊， 即系例如你啊， 我讲翻嗰部 Mondeo 啦，咁嗰个咧就因为佢将晒我啲嗰啲可以用到嘅 program 啦，包括个 GPS 咧，都完完整整咁射咗落去嗰个 screen 嗰度。咁跟住佢系仲可以 show 翻埋中文添，咁呢样嘢咧系对如果你系。好坚持要睇中文嗰啲啊，特别听歌系要收到中文字嗰啲咧，你会好开心嘅。咁、那个 touch screen 咧，亦都系好爽，系即系有揿系有反应嘅。嗱，当然我做嗰阵时咧，我哋去嗰阵时系夏天，问少少，即系八月咁样啦。冬天咧 嗱，落雪我唔敢讲啦，可能会 froze 啦，咁所以呢个就可能少少嘢有啲隐忧啦。但系如果唔系嘅话，其实呢个 feature 系即系都好好用 的。哦，我记得你东岸你系租，你系租价，你系租 fusion 啊嘛？你东岸系，你西岸 系啦，租个 Mondeo 系啦，系啦，系啦。 Okay. 最契系最租 Cadillac， 我成日写埋个嗰个系一个 blog， 系写咗我自己个 blog 嚟，都介绍咗呢部车嘅。咁嗰个咧就用佢个 CUE 嗰个 system 咧 ，Cadillac 个 unit 嗰、那个 嗱嗰、那个嗱嗰、那个要 cut 你 off 啦，唔讲啦，系啦， 嗰、那个就论尽啲啦，系啦， 嗱唔好嗱，除咗嗰个 touchscreen radio 被个 Civic 俾人闹之外咧。lack of driver lumbar adjustability， 即系我哋而家脑咧腰骨痛咧，你知人只有夹嚿嘢出嚟舒服啲啊嘛，系咪先？系啦， 我都唔系好点嚟嘅。不过 anyway， 我要整大佬，我有阵时腰骨痛，肥可能系。跟住之后就 OK， the limited selection of cars on dealer lots fitted with Honda's popular sensing system， 即系你班白痴系唔识泊车嘅，即系要依赖埋呢个 parking sensor。系啦， 唉，咁唔系咁有啊好，如果冇嘅咁冇计。 唔系我架车都有啦，即系即系我唔会真系依赖佢咯，我系继续系 shoulder check 咁样嘅咯，大佬系啦。 咁啊系。 And the company's decision to offer lane watch instead of a full tilt blind spot monitoring system， 即系冇 blind spot monitoring system， 即系净系用 lane departure 啫，大佬。但系即系我。大佬，你班友唔好依赖埋咁嘅 system 啦，几时都 shoulder check、blind spot check 咁样嚟揸车啦，好危险嘅。 其实即系依赖啲 technology 太多咧，你变咗又好似个 computer 帮你揸车，冇乜人嘅，讲真。 嗱，咁即系其实除咗咧，即系除咗 Honda Civic Bad Tech 就呢个 recommendation 之外咧 ，Audi A 三、Ford F 一五零、Subaru WRX STI、Volkswagen Jetta GTI 同埋 Passat 都俾人收咗皮，系。 咁啊大劑！ 但其實呢啲車全部都好有駕駛樂趣。 A 三係細部啲 OK 啦，我都睇到佢而家係冇咗個 tick 嘅，咁我都覺得少少奇怪。會唔會係嗱 Volkswagen 福士咧就 質素差， 可能 質素差噶，係啊，我想講 係邊度做添？仲要係如果墨西哥做就爭少少啦。 全個嗰度嗰三個都係墨西哥做嘅，因為而家好似係德國 F R， 德國 F R 係即係你話細車係德國 F R 係德國做嘅啫喎。 系咯，你 NAFTA 咁，你預咗係嗰度，梗係平平嘅人工，咁你係預咗啲嘢係會平啲整啫。 一部 GTI 唔係墨西哥做，唔通德國運過嚟俾你，黐撚線嘅啫。 好貴，會變$30,000咯，你俾唔俾得起啫？問題就係 唔係英國三萬以上，英國啲 GTI 都貴噶。其實你全世界買 GTI 都貴。 嗯哼， 即係除非香港咯，香港十年前咪有啲24,000嘅。叫 lightweight edition 咯，三门棍波无天窗暴龙几正， O K 啊，呢啲先系车嚟噶嘛。 跟住之后系啦，咁即系其实最近咧有一扎新车咧就，哎嗱，冇咁讲啦，我哋去个 list 度啦，好唔好？我哋逐家 recommend 嘅车讲，系咯， 睇下先，好啦，你讲啦。 O K， 第一架 Acura MDX， full size 四驱车啊。阿追击者，你有冇揸过 MDX？ 我觉得好正喎，佢好似揸 MDX 揸架气软咁啊，好正，好舒服，按摩。 反而嗰部冇揸过，未亦都未有机会啦。喺租车公司嗰啲咧，嗱一阵间都讲 RDX 啦，我都系未见过有部 Acura 俾我揸咯。 因为 MDX 咧系即系你知佢而家新嗰就系同 Honda Pilot 系 share 噶嘛，系咯， 系 咁佢入边真系好宽敞，同埋张凳会舒服，因为我美国同事揸咧，同埋我揸过一次咧，几快，系 嗯哼。咁不过呢一部咧 ，MDX 我睇翻佢而家嗰个 spec 先，可能少少癫嘅。我哋睇翻个 3.5/300匹， 3.5都唔系重点，呢啲小事。你睇佢波箱先，我 make sure 我记啱嗰个车先，唔好沟乱咗。 八 哇， 八个波啊嘛，唔系 错啊。九个啊， 系九个波系 CVT 算啦，呢、這个就系我所讲嘅无段变速算啦，真系。不过你3500cc 又难做嘅，因为 torque 大，你扭力大啊 ，CVT 又难食。除非迟啲佢改良到咁啊，好似以前日产嗰部即系 Skyline 350 GT 八嗰只咁样，咁你都仲有啲压力。 咁啊，仲有 Audi X 都系推荐啦。咁啊，另外一个就落到 Audi 啦。Audi 咧 A 三就冇咗啦，因为其实佢系 Golf 嚟噶嘛 ，A 4 A 5 A 6 A8、Q3、Q5、Q7 同埋 TT 咧，亦都系推荐之列嘅，系啦。咁即系、即系系咯。但系我唔系好明咯。TT 其实都系 Golf 啊 A3 嚟嘅啫，但系点解会推荐咧？ 玩得即系玩得啩，我唔知啦。即系 新 TT 新 TT 几好揸嘅，我都揸过，系咯。 嗯，反而旧嗰部 A4 我都揸过，咁就 BA 都 OK 啦 ，BA 几好啊，闷咯。 A 系咯， 但系 个个咪喺美国，咪美加都好多人揸 A4 其实 推头，好推喎， 系 啊，即系入弯系推头，好鬼推重嘅车，大佬。 O、okay, K， 所以要注意下啦。 咁啊，宝马啦，二系三系， 七系 正嘅，我觉得即系新嘅啫。 但佢有个 alert， 唔知道发生咩事，我睇到个零，睇个咩先。哦，佢系有嗰个 semi autonomous driving package， 即系嗰啲半自动嗰啲嘢，需唔需要用到呢样嘢先？好老实讲， 啲老板车叫司机揸嘅啫嘛。 或者我哋啲粗渣嗰啲，梗系就冇乜所谓啦。你整个咁嘅嘢就多鬼余嘅。 就 X3 我觉得咋 ？X5 好 多 ，i3 好垃圾个揸个，揸 smart 咁。即系佢车流短啊嘛，咁啊坐喺个挡风玻璃面前，揸 golf cart 咁咪 系咯。 O K 啦 ，BMW 咧就系 X3、X5 咧喺加拿大咧，至少系我哋大猛感咧就好常见嘅。X5M 啊，更加唔使我讲，系边个族群揸得多啦？我未见过，至少我暂时而家吓未见过系西人系揸 X5M 嘅。咁大家知咩事啦？ 阿叉同埋中东佬揸咯， 都唔觉。暂时嚟讲，都系 CSCC 嗰批人揸咯。我觉得就系 捻屌， 立乜杀啊？系明嘅。 咁啊，落到 Buick 啦 ，Buick 今年好癫 ，Buick 好多，即系有三个车上榜，同埋佢系 overall reliability， 佢系上咗去嘅。即系虽然我觉得咧 ，Buick 咧等于咧。即系其实系揸架阿伯车咁咯，嗰阵我做 GM 嗰阵，我已经成日话咩人生中最后嗰架车咧就系 Buick 噶啦，系啦 ，OK 有架 Enclave 架三排凳七座位或者八座位嘅 crossover 上一榜啦 ，Regal 啦 ，Regal 其实系我哋之后讲嘅嘅叫做2018 Commodore 啦，即系 which 系 OPPO 嘅叫做 Insignia 啦，系啦，midsize 车前轮或者四轮驱动系啦，2.0 turbo 计系啦，咁几好揸嘅，但系我觉得好闷咯个车，同埋 Verano 我揸过，我全部车都揸过，即系 Buick 我成个 lineup 揸 Verano 其实等于 OPPO Astra 咯，系啦， 嗰、那个细嘅房车版夹硬加个尾咁样咁。咁冇计啦，你喺加拿大、美国嗰啲，佢中意系揸士丁，你嘅 hatchback 以前就有咩土星牌 Saturn 嗰部即系真系 Astra 啦，嗰部就真系 hatchback， 不过而家冇咗，就落咗喺 Ferrano 嘅身上。 落到佳德力啦，佳德力架喂 CT6 咩嚟噶？阿富队姐 ，CT6 佢就系等同七系。S class A8 嘅同一个 class 嘅车嚟嘅，但系咧佢嘅 price point 咧系平过佢，平过德国三部呢三部嘢咧系都平，佢起码都成5万几、6万几蚊起美金啊起标嘅，咁所以咧佢变咗一个 price point， 佢系想抢嗰边即系呢个 executive 啲人嘅生意，咁就整咗呢部咁嘅嘢出嚟。佢原本佢唔系等于 XTS， 一阵间我哋会讲嗰部嘢啦。CT 六佢就系大型啲嘅后碌车或者四驱啦，行2000cc turbo 啦， 后碌噶， 3600有后碌噶。 O、okay, K， 即系其实佢系 extend CTS 个 platform 啦，同埋 ATS 个 platform 啦，因为 XTS 系前驱噶嘛 ，XTS 其实系用翻Lacrosse 个 platform 啫。 系啦，冇错。 O、okay, K， 明白，即系想揾翻啲传统嘅。傳統 嗰啲 傳統老嘢車，但係其實係咯 ，OK。咁落到雪佛蘭啦，雪佛蘭就 Camaro 上榜啦，唔出奇啦。雪佛蘭係 Camaro 係一流嘅，我自己覺得係，同埋佢係 OK 喎。 喺咁多年，即係總之係佢Camaro 同埋 C 同埋 Mustang 其實都翻咗個市場度，差唔多係5年啦。喺九月咧嘅 sales figure 咧。 Camaro 是 outsell Mustang， 其实搞到 Mustang 是个厂要即系叫停薪留职啊，系啊，嚟收 即系死阴公。 Corvette recommend 啦，新 Corvette 我未有机会揸，系啊，但系听讲啫。Cruise 呢架死咗佢啦，我都唔知点解会 recommend 嘅车系垃圾中嘅垃圾，一入到去咧，你闻到韩国车啲胶味咯，系啦。 哦，咁样啊，仔啲喎， 混仔啊，系啊。咁啊，仲有 Impala 啦，喂 ，Impala 你有冇揸过 ？Impala 冇。 我好惊我翻多伦多咧，佢比较 Impala 我头 你肯定叫佢换车啦，系嘛？ 唔系，因为我租 Enterprise Full Size 啊嘛，佢话 Ultima 啊嘛，咁 Ultima 我都 OK 嘅，因为 Ultima 几好揸嘅，系啦。 Ultima 你即系你呢度都有嘅、哦，澳洲嗰度已经有 Ultima 就冇啦。 但系我翻多伦多，大佬塞车咁，我要咁大嘅车把捻咩？屌，系咪先？ O K， 嗱，再马利宝啦，马利宝其实我觉得好核突，即系你知唔知雪梨好多 Holden Malibu 啲政府买嚟做垃圾车，系 吓、啊、有 Commodore 其实整个 Malibu 真系唔知顶，即系我觉得咋， 仲有 Sonic 啦，同埋 Traverse 呢两个车不谈也罢，系啦，佳士兰 Sonic 系佳士兰三百啦， 都系不谈也罢， 澳洲好似好多喎， 三百多，犹太新加坡多噶，你去新加坡都见到啊。 的士多嘅，多嘅，多嘅。 我 柴油咯，行柴油计咯。 Benz 嚟噶 ，Benz 柴计，好正。 嗯哼， 福特 C Max Edge Escape Expedition Flex Fusion C Max、有冇揸过超 Max 啊？有冇揸过 C Max 啊？ 咁搞笑个 C Max 个样衰啲咯，虽然我知欧洲系有嘅，但系咧。CMS 有 CMS 喺歐洲出噶嘛，本身都係，但係為咗北美嘅市場，佢特登係 designate 咗做 hybrid 或者係插電嗰只 plug in。 油局其實好多 CMS 咯，油局 唔係好覺。 油局佢啲即係佢唔係為咗 delivery truck 啊，佢 internal 嗰啲車好多係 CMS 嚟 嘅。哦 ，OK， 係啊。 Edge 迟啲 ，Edge 就迟啲欧洲有啦，行柴两副柴油咯，仲有棍波啦，仲乜鬼啊？福特加拿大带佢过嚟啊嘛 ，Ford Escape 亦就系全世界嘅 Ford Kuga 啦，咁啊， 喂 ，Ford Edge 你系咪见到咧？系咪我 post 喺你个窝度嘅？呢、這个叫做佢即系呢个缅甸福特系有啲 Edge 喺度卡嘅， 唔系佢合法噶嘛？系合法运进口噶嘛？嗰只嘢系 好正喺缅甸咁，即系食下呢个叫做 Mohinga 嗰只就佢 Edge 出 现。唔系因为呢个系 partner 法讲少少啦，因为缅甸咧嗱，如果你哋有去缅甸玩咧，你会觉得好奇怪，点解你哋啲车唔系行左手边？因为咧佢以前就好卡嘅， 英国殖民地。 英國殖民地同香港一樣，都係揸左邊，但唔知發生乜鬼事，由1970年咧，有個 commander 定係咩咧，叫拿溫定咁上下嘅，就話就唔知算跟嗰啲星象算學，就話要揸右邊會好啲，跟住全部就右駕，就用台灣講法，就叫右駕右行，即係右太車向右邊揸，咁呢個最扎使嘅，咁啊。就再加埋禁運咧，即係一段時期，因為你知軍政府嗰邊咧就好大件事啊嘛。咁一段時間都係日本運車過嚟嘅。咁而家就緬甸咧就開放翻啦嚇。咁、就而家就好多啲車咧，雖然係右太，咁但係而家就要即係 新入嗰啲係左太啦。 要新入嗰啲全部要行翻左太啦，係啦，即係終於要更正啦。咁呢个情况听讲话喺好耐之前柬埔寨都有咁嘅情况，喺1980年嗰个时候都系好多犹太嘅，跟住咧又系市场开放之后咧，又系要全部改晒左太啦。结果发生咩事呢？如果你哋去美国，讲错咗，去柬埔寨，你留意啲车咧，你哋喺美国住嗰啲，你会觉得系好熟悉嘅。全部左太车都算啦 ，Highlander、Prius 啊、Camry 乜嘢嗰啲残，我哋所谓讲系啲残车咧，喺晒度都算啦。你睇个米表 ，mph 吓、啊，柬埔寨行 miles per hour 嘅咩？唔系，系因为太多车由美国嗰度运咗过嚟，去取代以前啲犹太车。嗱，我相信系应该咁嘅嘢啦。 喺美 国，而家都好多人讲 喺美国佢偷翻嚟。 我唔知道偷定系真合法啦，总之系加州同德州呢两个大州运过嚟啦。 唔系啊，你琴日先 post 张相系呢个叫德州车牌喺香港出现 Dodge Viper。 诶，系啦，系啦，有一部嗱，根据网上最新消息就系话有部 德州出牌的嗰只蛇啊 ，Dodge Viper 咧，就喺香港唔知边条公路行驶。 唔系嗰度走得，嗰度佐敦道嚟嘅。 佐敦道嚟嘅 ，OK。咁我哋推算咧，就一定系行 T 牌啦。如果唔系咧，就一定唔俾啦。但系咧，点解佢挂住德州牌咧？我唔知佢系咪原车主。如果真系expat 咁，系真系好有镭咁啊！咁啊喺德州真系运过嚟远水路喺香港揸用个 T 牌系咁，而揸完就运翻去德州咁。咁唔出奇，因為大家都知道香港係唔可以出左太車噶嘛。呢個嚟嘅， 我估係收藏家啦，我自己估係 收藏家有可能。咁即係到時就擺喺個 garage 度曬下命咁樣。不過又係嗰句，個車係預咗俾你揸嘅，咁你攞嚟收藏，咁咁啊，見仁見智咯。我就覺得就係 OK， 繼續 Ford 啦 ，Ford Flex， 好 ，Ford Fusion 啊，冇咩值得講。 Fusion 揸个 Genesis 喂 喂嗱 G80 我唔记得咩嚟先 ，G 就系平时嗰个 Genesis 咯，细嗰部 Genesis 啊嘛， 唔系 G80 系啊，即系 G80 嘅 Sedan 系啦，睇到啦。 我个同事而家去咗做 Genesis 个 product manager， 我今次翻嚟可能揾嚟佢， 应该啦，拜会下佢睇下嗰个。个 market rate 系点样？都唔错，个样唔差噶。 我以前 GM 嘅同事，而家去咗，而家去咗 Genesis 做。 哦 ，good for him，good for him。 本田啦 ，yep， 雅阁 ，OK，CRV Fit 仔 ，HRV 柯督士 ，Pilot Richline， 全部估到啦，系咪啊？ 估到啦，但系 Odyssey 就唔系亚太区嘅 Odyssey 啦，系北美特有嘅。大份啲嘅 Odyssey， 咁啊， 正啊 ，OK 啦，我就期待紧，好似你哋嗰边即系亚太区嘅正版嘅 Odyssey， 你哋知唔知道？如果你哋有入去中国嘅话咧，系有港本版本、左太版，我觉得奇怪，点解加拿大、美国唔嚟？港戏版啲仲唔嚟？唔整部左太合法？你喺 Alliston 整我都冇所谓，我真系买咯。你整部咁大部 唔够力啊嘛，大哥！你 competition 而家全部都行六个盘啊，你四个盘唔够力啊。 Oh, too bad！ 你好多时候你入车唔系因为好要入噶嘛，你系佢系同 competition 即系有几个 factor 啦，一个就系同 meet 到啲 competition 啦，二来就系佢有咩 competitive edge， 三来就系、是。有钱即系有咁嘅 profitability， 即系你而家你 赚钱 系啊，你 Volkswagen 你都 cut 三门 GTI 啦，因为赚唔到钱啊嘛，即系你特登喺 Alliston 你要画条咁嘅生产线，整埋啲咁嘅车油，唔系一个 volume seller， doesn't make sense， right？ 咁啊系 ，Infinity Q70 阿哥 Q70 即系日产。是不是 CIMA 定是 CIMA CIMA 那部嘢或者是 旗艦咯、 啊。啊 Fuga 嘛旗艦咯是啊。 Skyline 反而冇啊，即是大家有留意 Q， 好像我有冇记错嘅话 Q50 就是而家嘅 Nissan Skyline。 Q60 就是个 Cube， 是啦 ,Q50 是个 Sedan,Q60 是个 Cube。 是啦，但其余嗰啲全部都冇听，我唔知道发生咩事。 唔系咁好嘅，即系虽然我好中意 QX80 系啦， 咁就系嗰个，不如买真系嗰只咩Nissan Patrol， 唔系 Patrol 嗰部。 澳洲好多啊。 OK， 有美国有啦，加拿大都有啦。 吓、啊，美有咩 ？Under 个名 Nissan Armada， 成个真系嗰个。 系咩 ？Armada 而家变咗 ，OK 得。OK， 嗱，讲 Kia 啦，讲你最中意嘅牌子啦，即系我觉得系垃圾，我都系垃圾嚟，我哋觉得系即系。攞福利救濟金先揸埋啲咁嘅車，喂 ，Forte、Optima、Sorento、Soul 同埋 Sportage 點睇啊 ？Forte 就啱啱改咗個款，改咗個頭啦。咁、 好撚核突啊，大佬！ 唔係喎，我覺得佢冇咁頓，我覺得佢冇咁頓，我反而 冇咁頓，咪即係咪即係繼續都係頓屌。 唔係佢嗰個咧，如果試釘就 OK 啦，但係我其實反而期待佢個 hatchback 嘅嗰、那個五門，佢有埋 turbo 嗰只咧，1600cc 嗰個咧就比較期待啲嘅。佢有六波棍啦，或者七波雙離合啦，嗰、那個就比較即係期待啲嘅。咁 Optima 咧就 OK 啦，即係總之即係我係覺得，如果你哋唔想揸 Camry 唔想揸 Accord 嘅話 ，Optima 都諗得過嘅。 我唔想俾 friend 笑。 未必，唔系喺加拿大唔会嘅，反而就 加拿大先会啊，大佬个个揸噶。Felipe 你出嚟，你揸个 Optima 出嚟，你乜撚嘢啊？真系屌！ 唔系 Optima， 你要整个 SX 咯，你最好就整个 Higher， 唔系俾人笑得仲癫，你揸个咁嘅垃圾出嚟，仲买 Option， 我屌你啊！真系 Sorento 就睇先 ，Sorento 就澳洲就都，我相信个 refill 应该都唔差嘅， 多嘅。 都多嘅，但系个 review 应该都唔错嘅。不过澳洲就有只2200cc 柴油啦，但系我哋就冇柴油呢就嚟唔使谂咁滞啦。不过咧就有一个3300cc V6 嘅，咁啊同埋一个 2000cc turbo 四缸都喺度。 你系咪租过 Sorento？ 未租过，唔系我租嗰部 van 嚟噶嘛，我租系嗰个士多纳，亦即系 Colorado。 OK， 明白明白。 苏就苏我揸过，苏我喺波士顿揸过 ，OK 嘅，即系高身少少咧，佢2000cc 够力噶，我之前都担心，哇千六，我嗰时系千六同埋2000cc， 香港嗰时买咧系1600cc， 我话你死得啦，你嗰、那个你排费一睇到1600cc， 冇 turbo 收啦，咁点知留咗整咗 2000cc， 咁又唔同。好啦，咁 sportage 啦，或者加拿大咧，就因为国文啊、法文都喺度啦，要读 sportage 啦，不过是鬼，但系冇理啦。 我读 sportage， 成部冇理啊，即系加拿大咁叫啫。一个极大份嘅 SUV hatchback 嘅物体，咁我会联想到以前，即系有啲似法国同埋德国嗰只咧，以前佢有只 hatchback， 雷诺咧就有只 hatchback。类似唔似 Coolios 系房车嗰只系咩？唔系 Velsatis 嚟噶，我嘅突然间又系 唔系？ 系 咪 ？Sorry， 系 Velsatis 系 Velsatis 系啊 ，Velsatis 啊，嗰个开嘢咯 ，Top Gear 成日话好中意佢咯。 Opti，Oppo 就系嗰个 Signum，Optimo 嗰个唔系成 Optima， 真系讲错。嗰个 Signum 嗰部咧就系大 hatchback 咁样嘅，亦即系之前系觉得哇，呢部嘢咁鬼开嘅。咁但系咧，其实亦都会影响到后来一阵间都会讲到嘅 Lincoln 啦，我唔知佢有冇升啦。Lincoln 有嗰只咧系大 hatchback SUV crossover， 劲样衰。不过佢已经变咗人哋嘅 town， 即系以前人嚟嘅。 而家系啊，而家佢 sell， 即系 flex 咯。 而家佢 sell fleet 系 sell MKT 嘅啦嘛，佢冇因为冇 town car 嘛，因为喂装嘢啊嘛，系啦。你知道其实好多 唔止装嘢。装棺材都系可以用 MKT 噶啦，而家讲真噶， 唔系装 真系唔方大嘅， 装你落去 最 last， 猜过你把口真系做呢啲，不过讲系事实，我讲嘅系事实嚟嘅。 喂，屌，唔好讲咁多口水先，零至啦 ，CT 二百 ES GS ES GS L L L S L N X 同埋 R X 正常啊，无谓讲啊。Lincoln MK set 上榜，即系其实系 MK set 几靓喎，而家个样子，个头改款嘛 ，Mondeo 啊嘛，即系 都系 Mondeo， 但系个头靓啲，同埋佢而家新嗰只咧，啱啱改款咧，佢好似行除咗行 2000cc hybrid 2000cc turbo 之外，佢而家有 3000cc V6 twin turbo。前碌同埋四驱都用得，我先觉得奇怪吓，前碌。用 twin turbo 已经系唔知几时听过嘅嘢，我就系记得 S 八十系有呢个咁嘅嘢嘅啫，系 T 六嗰阵时啊，即系1999年嗰阵时就有咁嘅事。但即系总之你 twin turbo V 六嘅烧前胎咧，呢啲就比较少见嘅。但系咧就系 MKZ 咧， 唔知点揸。 落雨冇乜嘢嘅，咪又系 traction control 系咁着咯，咪照揸又唔会烧，又唔会你唔大抌又唔会烧胎嘅。 咁啊，万事得啦，三全线上榜啊，三六 CX3 CX5 CX9 而家睇， 其实买得过。 但系呢啲车讲明少少啦，呢啲车五年之后开始生锈啊。加拿大其实唔系好适宜揸，系咯。 系啦，但系加州就可能好，即系落镬。加州就可能好啲，加州好啲，好干净佢。 Benz 亏啊，得 GLC 同埋 GLE， 不讲廿八呢两架车。 算吧，唔想知。 日产， 跟住 Max 去到日产。 Maxima 麻甩佬 Rogue 吓 Maxima 你等阵先，有你有冇你哋嗰度有冇 Maxima 先？你哋冇噶， 冇啊！ 澳洲冇油太嘅 ，OK 系冇， 系啊冇嘅。 Rogue 就系 X-Trail 啦， 有旧嗰只，但系冇而家嗰只。 系咯，你嗰个 Tiana 嚟噶嘛？ 系啊， Rogue 就系 X Trail 啦，咁而家啱啱新出嘅，就终于有个 hybrid 版出。 Which is 系 Cash Key 啊？ 唔系 Cash 唔同嘅，唔同 Cash Key 嗰个系 细啲嘅 ，sorry。 Cash Key 系欧洲起噶嘛，跟住去到香港都有，但系日本都好似亦输入嘅，如果冇记错。但系 Rogue 咧就系本身日本都有嘅，就系我哋所熟悉嘅 X Trail 咯。 咁啊，仲 个样唔同嘅，四方少少嘅， 细啲噶嘛，系咯。 坐到七个人啫，我都唔知点解。 唔系 ，sorry， X Trail 系大啲 ，Cash Key 系细啲，搞错咗。 系啦，系啦，系啦 ，Cash Key 系细少少嘅。 OK， 仲有370 set 上榜咯，唔出奇啦，好车一架，真系我觉得一流嘅，系啦，370 set， 值得拥有去保养去 keep， 同埋好平好平啫嘛，你长期啲 lease 系好平，咁四嚿水一个月咁，系咯，波子911 Cayenne Macan 咁嗰两嚿嘢。 Macan 嗰两个嘢不讲阿爸， 喂唔系喎 ，Macan 我又想讲少少， 两讲。 Cayenne 咧，我就对嗰部 Plug-in Hybrid， 即系叫 Cayenne S E Hybrid 咧，我就几有期望嘅，因为咧讲少少啦，喺加拿大咧，至少喺多我哋呢个安大略省咧，佢虽然佢啱啱改咗制，佢话如果豪华车咧上限嘅。那個政府補助咧係一邊係3000蚊上限，因為你唔知道超過80000蚊加幣啊嘛，咁嗰部卡應該睇得過啦。 計啊嘛，係啊， 梗係啦，因為驚佢哋即係蝕咗阿爺水啊嘛。不過我哋就即係本地政壇就梗係想蝕佢水啦，即係一啲即係呢唔係幾好禮啊。不過 撲街自由黨。 是鬼蛋啊！真係，即係 CX 算啦，講呢啲。不過 anyway， 卡恩咧，佢就好得意嘅。佢嗰副计咧係 3000cc， 好似 3000cc V 六，唔係 turbo 喎，係 supercharge， 即係超級即係機械增壓啦，即係 VV 聲嗰隻啦。如果你哋玩即係美國車啊，或者有部分日本車咧，可能會留意到一樣嘢啦，加夠電。咁啊，可以正行电都唔错，应该唔知40几米都唔知40几米得唔得咧？应该 OK 嘅。咁八个波是但啦，八个波你 X90 呢个八个波 plug in 都用得啦，是但啦。样 OK， 多人多唔多人揸算多。挂 GV 牌即系 Green Vehicle 嘅牌咧，就一定可以做啦。咁但系就我话小弟就冇钱就无福消受。咁啊，睇下 Macan 啦。Macan 咧就最正咧，佢起标咧就用2000cc 嘅2000cc 嘅直四计我吓，好够你几耐冇听过波子行直四嘅？最上次嗰部咧系968行 3000cc， 佢而家系2000cc turbo 平成橛。我而家就即刻入翻去加拿大嗰个网站先啦，大家等等个 price 出嚟先。唉，真麻鬼烦。因为哇好玩啦、啊、我当你债乜嘢都唔加，唔要 metallic paint 乜嘢都唔要，起标52700加字，你话正唔正啊？我如果我突然间想发乜鬼神经，就呢啲部嘢跟住再长 keep 喎，呢部嘢其实都得嘅。咁但係你去到 S 啊 GTS 啊，咁係咪去到咁有个需要呢？咁就即係见仁见智啦。咁但係呢，我可以话俾你听，最高即係嗰啲 higher rank 嗰啲 higher trim 嗰啲呢，就肯定就 CSCC 啲朋友就会揸㗎啦。咁你唔想撞款呢，就 basic 都够你玩 㗎。我有个 friend 揸架灰色 GTS， 红色龙幾靚。同埋我喺呢度揸嗰架 Macan Turbo， 正嘅，好快。 3600cc turbo 使唔使去到咁劲？黐线！ 我 friend 黐线嘅，即系揸嗰架同埋揸 RS3。 哇！咁佢负担得起，咁唔同我。 有钱仔系啊，咁啊， 唔系咁佢真有钱，佢真有钱噶咪？咁呢啲固然要有得享受，梗系值得嘅。 我落 Siren 啊 ，Siren 而家冇咗咯 ，Siren 冇咗。 唔系，但系佢再叫 Siren 啊嘛，即系 FRS 啦、IA 啦、IM 啦，唔出奇啊。 OK，FRS 咪就係大家嘅所認識嘅 GT 八六啦 ，IA 就係嗰部 唔同殼嘅 Yaris， 唔同殼嘅 Yaris 啦，就即係佢好似同馬士德Daniel 嗰部係Master Two 係親戚關係嚟嘅， 係咩？ 係啊，係 Master Two 嘅親戚關係。 佢哋 合作整，即系 有啲系啦。 IAM 咧就系、是、澳洲嘅 Corolla Hatchback 啦，咁而家亦都系改咗名咧，亦都系叫做 Corolla IAM， 因为 Sion 冇咗，咁而家直接 migrate 落去 Corolla， 完全 make sense。不过就唔使改翻 IAM， 你改个 Hatchback 嘅话，我哋都要嘅，冇所谓，我听得明噶嘛。 而家 IA 系叫做 IA 就 系叫 Toyota Yaris IA， 系咯，补翻个名先，即系因为本身 Yaris 佢预咗你系出Hatchback 嘅，本身系以前系有士丁，即系亚太区嘅Vios 啦，或者系日本嘅 Belta 啦，最上一代嗰部 Yaris 嘅士丁就系 Belta 出嚟嘅。Belta 系有噶，日本系本身有嘅。 OK， 咦系喎，佢同呢个叫做 Sion IA 系啦，有即系同其实所谓嘅。IA sedan 其实是等于 Master 2 sedan， 原来是这样。 横定讲回 Corolla IM 呢。喂收皮先，我们大佬我们成集 list 要 go through 啊。 快的真的好快的。 你讲完 Corolla 之后我们直落的了。 好快好快 ,Corolla, 那现在我们的 IM 是只有一个 trim 的，那其实呢就等同你哋即系澳洲雪梨嘅听众咧，你哋就对应系 Corolla SX 即系 base 啦，唔系喎， 唔系 SX 系最高档，唔系 Eleven 唔系是2ZR 先系 2ZR 先系高档，但系嗰个系 7 Speed CVT Only， 我哋有棍波版噶嘛，棍波版就对应系 SX， 因为我哋同个系用 Sport 个 bumper 嘅 Action Hatch 咧。就是普普通通那隻的，那個賓伯反而就沒有來到美加的。是的，我剛才再留意多次。好，我們繼續看掃把佬啦。 掃把佬就 BLZ Crosstrack Forester、Legacy Outback， 是的，正路 Legacy 和 Outback 都還有棍波，你說是不是很 好聽啊，大車棍波 值得啦，我都想揸啊！唉，无福消受是鬼蛋， 买咯！ 讲呢啲边有钱啊？你讲埋嗰句真系， 买有钱。 哦、oh, ，Tesla Model S 正常正常啊，几 正常， 几快。Toyota 八六 风， 但系点解咁奇怪嘅？即系由八六又 Sion 咁样，冇啲奇怪。 唔系而家 migrate 嘅话，啱啱冇几耐先实施啫嘛，呢、這个系 前几日咯。 系啦，阿佛朗就系嗰啲大车，等同Impala 嗰啲啦，就系呢个系北美独有啦。Camry 亦即系澳呢度美国嘅 Camry 就系对应澳洲嘅 Camry 嘅， 系啊， 即系同一个壳嚟嘅。Corolla 就系唔同壳 ，Corolla 完全唔同壳。IM 头先就讲啱讲完啦。Highlander 就 Kluger 啦 ，Kluger 你哋澳洲 Kluger 啦。Land Cruiser 就一樣啦，都係行 V 八啦，而家行八千速是但啦，都係咁嘅撈嚟嘅啫，冇問題。Prius Hatchback 冇問題啦，但我唔知 C 同埋 Prime 入唔到位。Prius V 即係 Prius Alpha 咧，即係日本嗰只咧， 夠 wagon 咯， 入到位 係咯嘅 Hatchback， 幾靚個樣。Rav 4就大家都有啦。Sequoia 就我哇 ，Sequoia 都仲喺度，好嘢喎！我样个样就 十年嘅咯 ，Sequoia 十几年嘅差唔多系。 个样钝啲，Sienna 啦， 惨 车冇错，惨中之惨，仲要惨到系连香港都有，不过当然系左太车嘅，左太中港 匪国， 系咯，广州揸过嚟呢个，即系咁讲，广州嘅朋友即系有。即係整一部 Sienna 我都係真係冇乜所謂嘅。嗱，台灣都有嘅，都係逆輸入嘅。佢原本都係諗住同 Alphard 啊、Estima 嗰啲，因為我本身呢兩隻嘢係冇嘅。但係咧 ，Sienna 就個樣就 sporty 啲，咁樣就即係比起 Alphard 嚟講就冇咁公司車嘅味道咯。Sienna 就都係啲 s o c k e r m a n drive 揸噶啦。 仲有 Tundra 同埋 Yaris。 Tundra 有啊，反而本身嘅 Yaris 嘅 hatchback 反而冇入位，我都覺得奇怪。 几好喎、啊，但系嗰个嘢， 唔知佢冇喎。 福士、CC 同埋 EOS 同埋铁关，其实不讲廿八，不讲廿八。 好， 喂，落到你主场，你讲啊，你讲啊，你讲。 我主场好，富豪 S 六十入榜，真系好啦，呢个好消息。XC 六十亦都入榜，好消息，因为咧佢呢个咧真系卖到石行石市，同埋咧 小弟真係揸个 S 60啦 ,XC60 我都先几日先至试车呢，其实係感觉到佢嗰、那个、那个 reliability 呢其实都好稳定嘅，嗰啲料靓。咁S80 点解唔入围呢？第一佢冇咗啦，佢係 replace by S90 啦，同埋力款旧。佢最上一次係14年最后一次改款嘅。咁V60 反而我就觉得有啲 surprise， 点解唔入围？我唔知点解，因为可能佢觉得系 wear 紧，咁所以就唔多人拣就咩啦。但系咧，我哋又好鼓励人哋揸 wear 紧嘅。咁 XC60 高薪车唔使讲啦，又系而家喺北美嚟讲都系成行成市，系同 Q3 啊、GL 系咪做 GLC 嗰啲咧系打对台嘅。 Q3、GLC、X3 系啦。XC70 亦即系V70 嘅加高版，加高版啦，即系直接 好似 Audi Allroad， Audi Allroad 再长啲，咪而家有一只 V60 Cross Country 就系真系对应佢嘅 XC90 啦，我都有主场之嚟，咁但系咧依个就系又系啱啱出咗冇几耐啦，但即系都系今年一月嘅事嚟嘅。但系旧年咧，唔记得啦。嗰、那个咧就系、是、非常之高嘅期待，但系我谂佢可能要再等多几年先至即系再睇啦 ，evaluate 啦。咁佢亦都系有半自动嘅即系驾驶个系统啦。不过又系对我本人嚟讲咧，唔加好过加啦，屎鬼蛋啦！我预咗嚟即系粗劈噶啦。咁啊 ，XC 九十咧喺北美咧系有 plug in 嘅，但系咧 V 六十 plug in 咧就得欧洲有嘅，仲要系柴油加电咁啊，过唔到，肯定就过唔到验车，我唔知点解，或者佢根本唔想带佢过嚟，咁啊系一个少少嘅遗憾。 唔系，其实有阵时你譬如讲紧如果个 market 冇咁嘅 demand， 佢拎过嚟，佢 federalize 佢都冇用啦，系咪先？ 咁啊系，呢个又系客观事实。但系除非佢，但除非佢嘅，即系我哋呢度 market 啦，佢个 plug in， 佢而家开始鼓励啲人转玩 plug in 或者全电啦。咁所以我哋会有个比较大嘅期望咧，就落去2017-2018年将会推出嘅新嘅40 series 啦，即系 S 四十同埋 XC 四十。咁咧 plug in 嗰只咧就肯定嚟噶啦。咁嗰个就会系三个缸啦，成 1500cc 啦，如果系香港有得出嘅话，鬼扯啦都要啦，即系大佬悭排费啦，仲要系有行电啦，咁可以喺屋企插电又好，你去停车场插电又好，咁呢啲 feature 就唔少得嘅，咁所以呢个呢就会系嗱我本人咁讲啦，系值得期待去等嘅。咁但系呢我就问咗啲我同嗰啲车行倾过，即系 XC40 嘅你话 plug in 版。佢就话咧，通常第一年啲车都系好似我咁讲啦， 坏 啱啱新出容易就系啦，即系有啲咩头痕身庆，咁你最好避一避先，即系等到第二年咧，即系 address 好咧，咁就去买都未迟。咁当然我哋就唔阻止你贪新鲜，真系换咗部第一年嘅，咁多数啲车而家有埋 warranty 咧，有咩事你最多系有少少 inconvenience， 又要叫拖车，又话自己揸过去车行等几日或者等半日咁少少唔方便啦，咁但係so far 揸过咁耐特别系 S60 呢就冇 disappointing 嘅，完全系即系唔该各位，即系唔系话踩低，即系唔系或者刮角啦，即系如果你系揸 Benz、Audi、BMW 嘅或者睇到嘅，唔该你过嚟真系去你就近嘅富豪换车啦，换部 S60 啦。等嗰四个缸嗰部等你嘅， 好啊， 哇讲你都换啦， 我谂住买 Civic， 我真系谂住买 Civic，OK、 okay 啊、 ，anyway， 系 2018 Commodore， 咁讲翻啲澳洲新闻啦，费事俾人屌我，即系唔捻过澳洲新闻啦，咁2018 Commodore 咧，上个礼拜澳洲传媒咧就喺 Victoria 嘅 Proving Ground 度试咗新车啦，咁就。其实而家架车都系喺一个 prototype 嘅叫做环境入边进行测试啦，虽然出到牌啦，但成架车咧系咧好似咧啲咸碟嘅封面咁咧，俾啲嘢包住晒咁样。 仲有部车好似长啲，佢 Commodore 个样， 同埋佢好似 Tesla， 好似 Tesla Model S 咁咯，斩尾嘅咯，好 high 嘅咯。 但系咧，有人话佢系 Lacrosse 或者系 Malibu 嘅变种咯。 我觉得我觉得个 size 似 Lacrosse， 因为真系好捻大架，系啦。 咁佢就OK， 佢原来呢架车咧就 made in Germany 啦，咁就系四个盘噶啦，咁就会比而家嘅 Commodore which is 差唔多五米嚟细咯，系啦，咁就 一定啦， 冇唔再有 V 八啦，系啦，跟住之后就冇，以后冇再后，以后冇再有后驱啦，系啦，好鬼惨， 系啦。唔知仲有冇棍波添？呢、這个我 我觉得未必有，因为呢架车咁佢几时出呢，就2018年二月就会出噶啦。 嗯， 系啦，咁就 O K。 但系我唔知啊，即系佢个笼就冇以前咁宽敞咯，系啦，咁就即系、嗯。但我唔知佢由前驱变后驱会唔会中间条轴冇咗，后边其实可能坐得舒服咗。你知 Camry 后边系好宽敞噶嘛？系咯， 哦系，佢改翻前驱就应该有机会会舒服少少嘅，但系即系你系同其他，因为其实咧，你谂翻个 market 其实已经唔同以前，即系老一，即系上一代嗰啲咧，佢好 fair 要揸车，即系要即系唔好话 Australian pride 嚟点样啦，系即系好讲求驾驶乐趣啦。 新一代啲人呢样嘢啦，新一代啲人 都 驾驶乐趣好贵， 气炸。 唔识揸快线啊，揸五十，屌你老尾啊！真系唔系有咩、啊？有 V 六、啊，3.6 V 六、啊，但系 V 六加前驱好 high 噶。 唔系行四驱，行四驱， 四驱。 但系就我就有少少担心佢嗰个 transmission， 我唔知佢行八个波定九个波，咁啊弊家伙啦。嗰、那个嗱，听嗱而家咧就 系、 是、 唔系 好似系而家 新嘅冇 manual 啊！屌。 吓冇晒棍波嘅话，你真系得罪，你即系连澳洲人都得罪晒。 真系冇啊，系啊， 即系暂时嚟讲未有啊，定系佢未 announce 嘛？ 嗱 ，self shifters are on the way out, but an affordable sports cars and entry level city hatchbacks, no surprises. Then the new Commodore drops the manual option that has been a mainstay of the SV6 and SS performance models. 即系冇咯。 吓咁啊，真系。 落地狱，落地狱， 落地狱啦，系 黄天击杀， 黄天击杀呢个啱听，唉，冇办法，因为你冇咗后，你除非佢系细嗰啲咧， 佢会有 1000cc 咧，就有啲，就有啲机会嘅。 佢唔会有 hybrid， 唔系我哋 new Commodore， 话 room for five， the new Commodore is 36 narrower than the VEVF it replaces， something Holden admits will make it less comfortable for the three adults across the rear seat。However, the company says there's one few compromises that were made to bring out the benefits. Most focus around fuel consumption. 咁我屌你老母！屌你老母！屌你老母！ 完全冇原材，完全都冇晒嗰个乐趣啦！即系已经冇，即系你变咗佢唔系再第一，佢唔系本地制造啦，已经系 defeat 咗个 purpose 啦。第二吓、啊、连棍波都冇，你真系唔系话落地有 咩？唔系，其实几啱澳洲， 好离谱。 其实几啱澳洲嘅市场啊，澳洲啲市场而家啲后生仔唔理揸车，揸架咩烂车冇乜所谓，最紧要 enjoy life。咁我屌你老母。Anyway， 另外一个新车 Volkswagen Atlas 2018年会喺美国推出咯。其实呢个系一架福士版嘅 Audi Q7 啦，喺美国做过，好正喎。系啊， 但系佢又唔系 exactly Q7 啦，因为佢系前，佢系。佢个 platform 好似少特别啲嘅，但系佢样就 MQB， 佢只不过系将架Passat 啊 Golf 啊，你知 Golf 啲全部都系 系 拉到好长，但系 Kai 个佢四寸长加长过 Pilot， 不过一寸窄过 Pilot 啫，咁即系好鸠大架噶， 都大噶，其实佢行2000cc Turbo 啦，就是238匹，够啦，唔紧要啦。VR6 啊 ，VR6 呢个都好耐下噶啦，咁呢个咧就行280匹，差唔多啦，有四驱啦。但系佢而家呢个，佢呢个前碌呢个咁嘅嘢， 黐线， 佢行八个波，呢个可能系新嘅，呢个可能新嘅 transmission， 但 系呢个系应该新嘢嘅。 佢行 four motion 唔好揸噶，呢啲车系，即系 four motion 四驱， 系啊，即系我唔知佢系 rebrand quattro 定系用呢、這个，你知 four motion 其实系啲北欧嘢嚟噶嘛，系咯。 Heldex 嚟噶嘛？ 系啊，即系如果系 Heldex 嘅架车会好唔好揸咯？讲完系啦，唔好讲。 诶，唔系、啊，啱啱听讲话讲翻 Heldex， 而家 Heldex 5咧喺2015年嘅 V60 Cross Country 咧，我睇嗰啲 report 咧，佢话都可以抛到个后咧就会都 OK 嘅，可能系 Cross Country 个特别 setting 啦。咁呢个就有待观察啦。 OK， 咁啊。 Subaru 啦 ，Subaru 就阴功咯，10万架车 over fire concern 啊，咁啊 ，recall 咯， 2007至2009嘅 legacy 啦，2008至2014嘅 Impreza 啦，同埋2019至2013嘅 Forester vehicle equipped with turbocharged engine 咁佢就话咧系个车嘅 relay system 咧，咁就 control 嗰个叫 secondary air injection pump 咧就 fail， 咁就如果有事嘅话咧就会着 check engine light。咁就嗰、那个 pump 咧就唔识收皮，咁就会 overheat， 同埋搞到个车着火嘅，几阴功。 系，大家要小心啲啊！要 唔系唔系，因为其实咧，即系点解我一定要讲呢单新闻咧？因为其实 my radio 听众咧，不论系澳洲啦，同埋加拿大咧，好多人系揸 Forester 嘅。 系啊，系啊， 所以点解叫挡车啫？我哋话 挡车系啦， 挡车万岁， 万岁咧。 OK， 另外一单新闻咧。Okay.日产买咗三菱，知唔知啊？即系佢话长期合作啦，系咯，就系买咗一个叫即系叫控制性股权咧 ，controlling stake of Mitsubishi 啦 ，for more than $2 billion 系啊， 系啦，咁就会组成呢个 alliance。咁其实日产同埋雷诺而家组成 alliance 咧，整啲车系几好嘅，你觉唔觉得 啊 ？OK 啊，同埋都即系。揸过都即系揸我揸过嗰部房车啦，即系 Nissan Sylphy， 即系嗰个咩 Sentra， 其实个样 系喎，你马拉揸个 Kai 喎， 唔系马来西亚揸嗰部系 Elantra， Hyundai Elantra， 系啊， 我喺三环市揸 Sentra 嘅， 系啊系啊系啊， 接卡添啊，几好啊 ，OK 喎， 黐线， 咁嗰部 OK 啦，但系都系你1800cc， 你得130匹，你 hea 揸冇所谓啫，但系你再多啲人啊，再計埋行李又，仲要係咁鬼斜嘅山路，即係長命斜嘅，即係嗰個喺大聖 friend 嗰度咧，嗰、那個Sausalito 嗰頭咧，嗰度啲哇！ 及時開始擁抱， 及時擁抱真係哇！嗰幾斜啊，嗰度啲路哇，成個哇幾驚佢撞，即係燒前胎啊，個 transmission overheat 啊嗰不过 OK 嘅，冇问题嘅。 嗯，系啦，呢单嘢咁啊，即系其实 Mitsubishi 都饱受呢个叫做呃情困扰啦，因为佢系由1991年开始。 等阵先，有电话，我等阵先，我而家要 silence 先，你等阵先啊，你讲住先， 我继续讲啦，系啦。咁啊，即系其实唉 ，solo 做节目真系阴功。咁就其实点解三菱系俾人收购几个原因咧，一来就系佢不嬲嘅 performance 都唔系咁好嘅，系啦，咁就即系俾 Toyota、曼彻斯特啊，同埋呢个叫做本田打残啦。第二就系佢1991年开始咧，佢俾人踢爆就喺度储改嗰啲叫做个废气排气量，咁就令到佢啲车可以 pass 到呢个叫做废气检查咁样啦。咁所以咧，系啦，咁就即系叫做就即系佢不嬲都唔系咁好咁啦。同埋其实你话即系三菱唯一值得留意嘅车就系当然系 Lancer Evolution 啦。咁就香港俗称劳顺。咁嗰个车就旧年定系今年年头已经出咗个叫 Final Edition 啦。咁就以后都冇啦，系啦。咁就即系。在这个叫 merge， 即是在这个叫做拼购的期间呢，咁其实三菱个老细是会留任的。咁佢留任。 咁好啊。 是啊，哎返嚟啦。佢留任。 返嚟。 留任会 focus 一啲叫 energy efficient 嘅嘢呢，不过 ultimately 佢都话会 handover。OK， 嗱我哋得返三个 topic 可以讲。咁就。 好。 喂追击者Audi 而家唔玩辣芒菜咯，因为受到 Diesel 嘅影响，好阴冇阴功。 哇！佢 Diesel 佢赢咗好多年啦，12年啦，都唔错嘅。咁但系因为衰咗柴油嗰 round 之后咧，咁佢而家可能要成个 strategy 都变啦，佢要玩全电啊，即系 e-tron 啦。我点解本身都有玩 e-tron 嗰只嘢嘅？咁所以就佢可能要成个strategy 改咧，所以佢就算啦，那个 diesel 就由佢啦， 就算鸠数 啦，惨 系啊，咁即系因为 Audi 系佢要钱去，即系嚟做 R&D 啦，嚟投入呢个 e-tron。但其实咧，即系香港嘅听众咧，我唔知道你哋有冇睇 Formula E 啦。个 e-golf 其实好靓仔，富豪追击者，你知唔知 e-golf 咧？其实系同 golf hour share body 嘅，你睇个尾灯咧，同埋嗰啲 fender grill 嘅字。 有啊，香港有，美国有，加拿大系冇嘅。 系啦， 你话几荒谬真系。 系 ，OK。尾二一单新闻，咁亨迪咧之前咧俾人踢爆咧，佢就又系废弃造假啦，即系佢就点样造假咧？佢 testing 嗰阵咧，佢所申报嘅 figure 咧，系架车系一啲好 unrealistic 嘅。condition 嗰度咧，系啦，就会用咁多油咁样啦。但系其实咧，阿复仇追击者，你有冇租过亨迪嘅车？好扑街喎！佢真系 亨迪， 你 上山系租过咯。 你上 highway 系食油食到扑街嘅，系喺 city 其实都唔系咁悭油嘅啫。即系我其实呢单新闻几年前一爆出嚟嗰阵咧，我已经系咁讲咧，即系屌不嬲知亨迪啲车閪噶啦。 系咯，嗰部我仲要喺槟城嗰阵时揸咧，系千六 cc 138匹，佢唔系话唔够力啊，有 OK 啦，你喺马来西亚入油好平嘅啫，咁但系就个 interior 咧就有啲乸渣，佢唔系皮位嚟嘅，系啲胶，即系胶嗰啲味，你好似香港的士嗰种咧，你话几卡啊真系， 你 vinyl 啊， 系咯，咁跟住就除咗冇乜力啦，千六 cc 我睇嫌佢又可能即系喺 Corolla size 嚟讲，可能喺亚太区真系好够，但系如果你话喺北美啦，你起码都要千八啊、二千 cc 你先至好俾佢出即系卖出街。咁、啊、但系佢棍波 OK 啦，喂，自动波都 OK 啦，冇即系冇乜嘢特别。食油又唔系啊，上次槟城揸去怡宝再翻嚟都冇，唔使喺中途唔系，我就喺怡宝临走先再入油啫嘛，都系因为剩翻半缸左右，都费事塞车嗰阵时烧晒啲油啫。咁但系就 槟城揸去怡宝要揸几耐？ 槟城揸怡宝应该个半至两个钟都得，如果唔塞嘅话。 O K， 好 快嘅冇佢。 最尾一单 又有电话，咪搞咩事啊？我睇下先。我睇边个打嚟先得，你继续讲一讲，应该系 Diesel 嗰样嘅。 你讲先，你讲住先。 咁、okay. 啊，要衰过陈兴王阿福最激者就系、是、咁啊，最尾单新闻啦 ，Toyota recall 5.8 million， 即系佢要 recall 差唔多600万嘅车啦 ，over 呢个叫 Takata 嘅 airbag 啦，咁就包括日本、中国。同埋歐洲的 Corolla 同埋 Yaris， 咁佢嘅年份就係2000年嘅5月至到2001年嘅11月，同埋2006年嘅4月至到2014年嘅12月，咁幾陰功喎大佬，真係600萬嘅車啊大佬，幾鬼多？ 所以咧，所以可能真係要留意住你買嗰啲車咧，係咪真係？即系一唔对路，你买啲去睇一睇佢啦，同埋唔好等到佢 recall 你先走去睇。即系你平时 maintenance 你都要咩嘅？ 因为你拎去 dealer 整咧，咁好多时嗰啲 technical service bulletin 咧，佢自动会帮你搞呢样搞嗰样，有啲咩要换啊，换鸠晒佢咁，系咯。 梗系啦，如果平时我哋悭皮就去咗人，即系 private 嗰啲啦，即系 no offence 啦，即系 唔系我都系 嗰啲嘅事，但 private 都冇所谓。咁但系如果你话系 technical 嗰啲，你真系去翻。你一定要去翻啲路整，你就安心啲咯。 喂，一啲真系识嘢嘅 mechanic 咯，系咯， 系咯。 OK， 咁呢啲冇计。 哇，大佬讲一个钟头三个字，咁即系 正啦，呢、這个值啊。 系啦，结语啦，今集节目做到呢度啦，咁就 期待你过嚟啦。 系啊，睇我下一集《疯人院》嘅有咩讲咁啦，咁就系啦。下一次翻嚟会讲。加拿大见闻啦，同埋美国总统选举见闻嘅，咁即系呢嗱呢个 非常期待。 其实呢个节目有立场嘅，Donald Trump 一定要赢，系啦。 讲呢啲，讲呢啲 ，OK， 一定啦。我嗱，希望唔系，即系都喺我哋喺北美咧，成日啲人讲笑，即系成日讲笑话。哎呀，如果Trump 赢咗咧，就好多人会移民去加拿大啦。咁样，我话。即系嗰日，我都系一笑置之嘅。其 实 就， 屌，其实今日都冇时间，我想讲嘅嘢。下次再请你上嚟讲，系啦，我有啲嘢想讲咁集，系啦。不过 好，冇问题啊。 讲车讲晒时间， 唔紧要啊，都值嘅。 OK， 咁就系啦，今集节目做到呢度啦，多谢大家收听，拜拜。 OK，see、okay, you guys。 家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